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之后说说也是和老人有关的。前一段时间呢，包括近几年来，大家经常就会听说啊，出了一个什么交通事故，一方呢，尤其是受伤那方是老年人，之后就会有众多众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到底是不是老年人真的受伤了？老年人是不是讹上了这个肇事的另外一方？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争论非常多，而这一次的事情啊，确实大有不同。老年人被撞了，被摩托车撞了之后呢，这位老年人非常好，自己说：“哎，没事，你走吧，走吧。”可是没想到，一天之后，这个老年人竟然死亡了，由此司机被追责。那南方都市报报道出来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要请嘉宾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当中到底应该由谁来负法律责任，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那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志强张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首先呢，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志强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事情哈。70岁的老人被捕野猪的电网电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2号重庆晨报的一篇报道。说到的这个电网啊，是叫脉冲逆变所造成的，那电压是多少呢？高达45万伏啊！这个高压是可以使400多斤重的野猪一碰就毙命。那么说到这个事发吧，9月30号开始，父亲的电话就再也无法拨通了。重庆的白女士是很着急，她呢后来到派出所报案，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确实让他大吃一惊，而且是非常的悲伤。70岁的父亲触电身亡，而起因就是3个男子在山林坡地设电网捕野猪。那么事发之后呢，这3个人还将死者的遗体偷偷掩埋。近日这3个人因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事发之后哈，这个白女士也是不甘心，总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邻居呢也是跟白女士说，老人家特勤快，现在这个季节芝麻成熟了，有时候天不亮就上山割芝麻了。那在家里呢，白女士也是当时不知道父亲出了这样的意外之后啊，去家里找，就看见父亲割芝麻的刀具，那就觉得那也不是去割芝麻了呀。那于是呢到派出所去报警。派出所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啊，就有不少村民反映，那最近啊山上有人在用电网电野猪。白女士也听说过电野猪的事儿，之前听说这事儿呢，当时还给父亲打电话说提醒父亲要小心，但是没想到哈，真的是这件事情就落到了自己家的头上。那么白女士报案之后呢，民警开始调查，39岁的村民陶某就进入了民警的视野。他呢跟百家人也认识，去年冬天啊，他是买了电瓶做电网捕野猪，有一次是捕了300多斤的一头大野猪。在今年的9月25号上午，这个陶某又在附近的山林当中开始了猎猪行动。那村民就说哈，这个陶某啊还曾经跟村里边的人说过，说哎晚上就别上山了啊，8点到早晨8点之间，那早8点到晚8点这段时间哈，你们都别上山了，因为呢我们在这儿拉电网开着电呢，别出什么事儿啊。 他跟村民们还有的打了这样的招呼。那么在查找白女士父亲的过程当中呢，家里人是找到了一截断了的电线，事情是没什么进展，那警方呢也只能将白女士的父亲暂时按照失踪人员来处理。不过呢，民警和家属找到这个陶某这三个人想了解具体情况的时候，他们家里人却说这仨人不在家，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到了10月8号上午，一直没露面的陶某三个人到当地派出所自首。三个人表示自己设的电野猪的电网出事了，9月30号凌晨2点钟将附近的村民白某电击致死，这也就是白女士的父亲了。而且他们也说了，为了掩盖罪行，三个人呢是把陶师傅的这个尸体啊掩埋在了山下河沟旁的一个空洞里面。此后他是迫于家属报警和警方调查的压力，所以呢是选择了投案自首。那目前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那现在呢，这个三个人投案自首了，那咱们现在也是来请问到节目现场的张志强律师哈、啊、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事情当中呢，涉及到了撕拉电网这样的一个情节，而且这里边啊说到了不管是用电瓶啊还是什么来，这个电网的电压高达45万伏。咱们且不说这次确实是把一个村民活生生的电死了，就说他撕拉电网这个行为本身，这个行为他是否就涉嫌了违法？那张律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好的。仅仅看这个撕拉电网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犯罪，不是违法。违法涉及到两个法，一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另外是严重的涉及到刑法，刑法就涉及犯罪。撕拉电网，这个电网是由供电部门进行管理并供电的，对私自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7条第一款有明确规定，未经批准安装使用电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撕拉电网的行为本身就是有非常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了。 对， 也有处罚。 对，但是这撕拉电网如果在公共场所，可能会危及人身安全，有可能涉及刑法的危害公共安全罪。 而这一次呢，70岁的白老人就不幸被电死了。那要是说从拉电网的这三个人来讲，他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 这个他们拉电网电压高达45万伏，我们普通的民用电正常的就是220伏，甚至是380伏，这些都可以将人电死。45万伏 啊， 太高了，一旦触碰直接就会电死，所以说这个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在公共场所设置这个电网应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呢，从您讲的这个过程叙述，这个过程是针对野猪，并不是针对人，而且对部分村民也有提醒。所以说对这个白某老人的死亡的后果，他主观上不是故意，所以说呢他属于过失犯罪，也就是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个在刑法，对，这个在刑法第114条、115条都有明确的规定。 这样的一个罪名，在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这样一个罪名，那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刑事上，刑法115条第二款对这个过失犯罪有明确规定。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那么除了刑事方面的责任哈，白女士也是替她父亲担了半天心，着了半天急，但最后等来这么一个结果。那民事方面，这三个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民事需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造成死亡的这个死亡产生的这损失有丧葬费，可能会有死亡赔偿金， 如果白某老人有被需要白某老人抚养的人，那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也需要支付的。 嗯，那这样的一种赔偿，它是会随着这个刑事案件的破获审理自然而然就来赔的吗？这个是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来得到这种赔偿呢？ 那随着这三个人涉嫌刑事犯罪进行侦查并到法院进行判刑的时候，审理的时候，对白某老人的家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要求这三个人进行民事赔偿。 嗯， 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这个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可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很难支持。 嗯，那如果说因为确实是父亲去世了哈，咱们作为普通人都会觉得确实是在精神上是有很大的一个痛苦的。 嗯， 那如果想主张， 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这个在民法这个司法赔偿里边有明确的规定。 嗯， 这几项包括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丧葬费以及其他的合理费用，都应该予以赔偿的。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的项目。 也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并不是在刑事案件当中附带提起民事的赔偿，而是刑事归刑事的，该怎么判刑怎么判刑，然后另外再单独起诉民事上的赔偿。 对。 嗯，这样对白女士来说呢，可能更有机会获得精神上的这个抚慰。 嗯， 通过这个判决和民事的这个经济上的补偿哈，来给她精神上的一个安抚。 嗯， 那说回到这个事情本身，咱们还是说这个三个人，这三个人在事发之后，刚才我也介绍了媒体的报道当中说了两个细节，一个是事发之后，这三个人发现老人因为是当时立刻45万伏立刻就被电死了嘛，不存在什么抢救的问题。那面对老人被电死这个现状，他们三个人是商量之后决定偷埋尸首，这是一个。而在警方完全破案之前呢，走访了家里人，到村里去调查访问，这三个人呢也是迫于各种压力吧，选择了投案自首。那么这两个细节对定罪量刑这方面是不是会产生影响，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这个会产生影响的。这个当时刚发现的时候，他们选择偷埋尸体，从实际角度来讲，他可能是要逃避追究刑事责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这种措施是应该是对他的量刑了，应该是一个应该从重或者加重的一个行为。 嗯， 因为这个行为法律上是不支持的，也应该是我们任何人应该是反对的。 嗯， 包括他这个自首，从法律上也是明确要支持的，予以鼓励的。自首呢，按法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那刚才您跟我们一分析哈，可能有的人会说了，哎呦，那偷埋尸体是应该从重，这个投案自首呢，又是可以从轻减轻，那这一加一减，那是不是就平了？ 这个不能这么来理解。这个偷埋尸体是从轻或加重的情节，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只是可以。这个有到审判机关，是由审判的法院、具体的审案的法官综合全部情况来平衡的。 嗯， 由他们来综合来裁量。 那再做一个假设哈，还是说这件事情，如果说帮的一下，他们这个电网电到老人了，警铃响了，他们到现场发现，哎呀，老人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去偷埋尸体，而是当时立刻就选择了投案自首。那么从法律角度判断，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嗯，这个一般情况会从轻处罚，因为毕竟是当时发现这个行为，他们做的就是本身是私拉电网，这个行为是违法的、错的，但是造成后果之后，他们采取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这个可以从轻。比如我们这个涉案的这个案件，可能会在3年到7年，可能会接近3年来进行处罚，可以按照这个方向来做。 这就是说从轻的一个意思，就是说3到7年之间呢，更靠近那一方，就是轻的那一方，就是从轻了。 从重的话是要是接近7年那个。 嗯，那么说到拉电网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其实呢，从这件事情当中啊，大家可能 毕竟在收听节目当中的这个朋友啊，在北京生活，不管是城里边还是郊区，可能不会说涉及到这个拉电网捕野猪这事儿，觉得这个好遥远啊。但是如果是观察一下近几年来这样的新闻报道，其实随着现在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猪进村扰民的情况，进地里边破坏粮食的情况，已经是经常性的在某些地方发生了，而确实有一些地方呢有这种需求，就是要通过拉电网也好，或者其他方式也好，哈，防范这种野猪，包括对人的伤害，包括对庄稼的伤害。这其实是说有点说开去了哈。但如果说哈，真的是有一个地方人有拉电网的这个必要，那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正常程序呢？还是说从程序上讲就不可能去拉电网？张律师， 这个呢应该向供电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审批，因为毕竟这个供电呢是由供电部门进行供电的。这个电涉及到一个安全的规范，如何供电，供电部门都是很专业的，必须接入他们的电网才能使用电，所以向供电部门进行申请。同时呢，毕竟涉及到一些地方是不是涉及到危害安全，四拉电网刚才前面我已经说了，可能会涉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严重的涉及到刑法。那么治安管理处罚、刑法都属于公安部门来管理的，所以说也应该向公安部门来进行申请或者审批。 那对这件事情的分析我觉得其实已经比较全面了哈，但还有一个细节的问题，也是占一点时间请张律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电压的问题。我们呢也是专门看了一下材料，正常的高压电网啊应该是11万伏，就是110千伏，而它这个私拉的这个电网高压是45万伏。介绍当中的新闻报道当中说到的一句话是说，买了电瓶来做电网捕野猪，但是具体怎么来做的这个这么高的高压的一个电网并没有说到。那如果说哈，有些人他会比如说考虑到是不是可能从咱们国家这种高压线路当中去接电，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用来私拉电网，那本身行为是不是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违法犯罪的问题？ 私拉电网有可能会涉及到其他违法犯罪，毕竟我们大家都应该是都听说过的偷电行为。所以说用电肯定要是涉及到支付电费，正常用电，但是呢他这私拉电网肯定不会支付电费的，偷电行为有可能也涉及到犯罪，严重的。 而如果说哈，确实是从这个高压线的线网线里面，这个电网的网里面，真的是咱们国家的电网里边私拉电线出来，然后再造成这样的一个事儿，那是不是电网它本身的维修监管部门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了？ 他们也应该正常平时进行监管，进行维护检查，一旦发现有这种行为应该及时报警，向公安部门进行报警，看如何处理。 好，非常感谢张志强律师对这件事情的分析。片花广告之后，警法在线继续为您播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啊。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报道，司机不小心撞到路人，那现在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哎呦，尤其是撞到老人的，千万躲远点，别被讹上哈。当然其实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老人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之前有过这样的几起事件，导致大家心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南方都市报报道这个事儿呢，确实就是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那 被撞的老人说了，哎，我没事儿，你可以走了，我不会讹你的。那司机听了这话他就真走了。这事儿呢发生在比较早的时间了，是8月24号。今年8月24号下午4-5点钟，那么一辆无牌载客的摩托车哈，真是不小心撞上了一名70岁的过路老人，78岁的刘老爷子。撞倒人之后呢，摩托车司机和他这个车后边乘车的这个人哈，都是也有点受伤。但老爷子当时呢，反正也没发现身体上有什么外伤啊，老爷子脾气也挺好的。那刘老爷就是说了，没事儿，你可以走了。于是这个摩托车司机就直接离开了。刘老爷子家距事故现场只有4-5百米，从事发现场走回家，刚走到家门口，他就突然蹲下来了，脸色很不好。旁边邻居看见了都问怎么了，这个刘老爷子说呀，刚刚被摩托车撞了。那家属也马上把刘老爷子送医院救治，但是次日凌晨老人家还是抢救无效身亡了。那么随后呢，也是家属来报了交警。交警接到报案之后，立刻重新返回这个案发现场来调查。经过走访，那么知道刘老人家呢是被摩托车撞伤，也确实他同意摩托车司机离开。那但是呢，当交警最终是找到了这个摩托车的司机王某，告诉他老爷子已经去世了。这个王某说，也没想到。他更没想到的是，随后这个司机王某就被交警以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了。那么9月16号的时候呢，已经执行逮捕。那现在咱们就来说说这事儿吧。出了交通事故，对方都同意你走了之后啊，被撞的人出了问题了，而这件事情当中呢是人死了。那您觉得这司机他又不是诚心的要跑，然后现在还涉及到刑事犯罪，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张日强律师，您觉得这司机是不是有点冤呢？ 因为当时发生事后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自己觉得冤嘛，也可以理解，但是到底会不会涉及刑事犯罪，要看案件本身他负什么责任，以及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因为当时并没有发现严重后果，所以说他感觉冤也可以理解的。 那这个事情到底他要不要负刑事责任，应不应该负刑事责任，刚才您说到是从几个方面来判断哈，那具体怎么来判断啊？ 一个是从负事故什么责任，另外要看造成什么后果。这个我们国家的刑法在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也有明确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一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刑法的规定。而且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也有个司法解释，对具体的量化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具体是这样规定的，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这个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死亡3人以上的负同等责任的， 那这件事情就是显然是已经死亡1人了。 对， 但在这个事情当中哈，刚才咱们这个报道引用的这个报道当中也是说到了，这个事发当时看不出来什么事儿，而是事发之后时间比较短，大概10分钟左右，回到家的时候，这老人家呢就觉得不舒服，跟邻居说是被摩托车撞了。那他的这个死因到底是不是就是因为摩托车撞他的这个事故，这个是不是也得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交警说了就算的呀？ 对，因为毕竟是事后死亡的，并不是当场死亡的。当场死亡的，如果这个司机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会涉嫌交通肇事罪。那么毕竟是事后死亡，也就看他的死亡原因是不是与这个事故有因果关系。 这可能涉及到一个证据，涉及到鉴定的死因的问题。 那实际上，确实这个老人家死后，如果说要证明这个死因就是摩托车撞的，因为他不是当场死的，所以还要经过鉴定，那可能是需要尸检。 哎，有可能。 有些的时候，我们从很多人的家属的心里会讲的，反正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就算检出来了，你人已经不在了，就不想让这个过世的亲人去经历这个尸检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对司机来说，您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在对司机承担责任和对这案件的判断上来说，当家属不同意给死者做尸检，那对案件的判断会有什么影响呢？ 可能会有直接影响。毕竟当时就是发生事故的当时并没有造成死亡。 嗯， 当时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管理法交通安全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事故如何处理也有一项也有规定。怎么规定呢？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二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的，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畸形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结果、赔偿结果。所以说，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看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当时是老人让这个司机走的，司机就是发生事故后，司机本身做的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过错。 那现在咱们从这个事情的报道来说呢，这个当时是被刑拘，然后现在9月16号已经被执行逮捕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司机一定会被判刑了呢？ 是否被判刑，最终按照我们国家刑法规定，应该由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那其实这件事情哈，确实可能听完之后大家就会，哎呦，特纠结。你说，出了这个事儿吧，那你到底该怎么做呢？咱们且不说撞的是老人还是不是老人，就是出了交通事故，有人受伤了，难道人家都说了我没事你走吧，这个开车这一方也必须得把人家架到医院去，不行你也从头到尾给我查一遍。这到底该怎么做呀？ 该怎么做？这个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事故如何处理也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交通安全法的第70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况，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 像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法律的规定，真是在生活当中实际上运用的时候，那确实还真的是不是说你凭肉眼看说这人好像没什么事儿，自己感觉没什么事儿。那如果说从这一个例来出发，那还是提醒大家，真的是碰上人了，且不管伤没伤，从头到尾查一遍是最踏实的，是吧？ 对。 好，非常感谢来自易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那我们今天呢，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婷，稍后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啦。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工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10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语5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轮滑、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1703。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